佢哋嘅长新嘅底座嘅混凝土咧，就话系未达标。咁而发展商新世界咧喺事后亦都系决定将两栋楼咧系已经起咗十几层嘅呢两栋楼咧系要拆卸重建嘅。咁就话预计咧对于入伙个期咧会系迟咗啦，大约九个月啦。因为原本就话个盘咧系2023年6月底咧就系会落成嘅，咁而家应该就要去到2024年3月先至可以系落成到啦。咁两栋嘅楼拆卸重建就话会影响到涉及840多户噶。嗱，呢次事件咧，其实当中可能会涉及一啲乜嘢问题，要令到两栋起到一半、起到十几层嘅楼都要去拆咗佢咧？咁会唔会涉及一啲人为疏忽，定系一啲数据上嘅计错数嘅问题咧？咁除咗拆卸之外，系咪真系别无他法咧？冇其他可以修补到呢一啲一啲疏忽或者錯誤嘅問題咧，咁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咧專業人士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註冊結構工程師魏學仁，早晨。 早晨啊， 早晨魏學仁，講下咧頭先嗰個事件，有關於柏澳莊三期嘅兩棟樓啦，頭先都講到嗰個初步嘅情況啦。睇咗而家譬如一啲報道或者新世界或者屋宇署等等公布嘅資料啦，你自己評估啦，可以有啲乜嘢可能性係會出現頭先講嘅混凝土未達到強度嗰個嘅水平嗰個標準嘅咧？ 如果而家你睇翻佢哋即係坊間講法，就係話佢根本就係落錯咗石屎，原本係80 MPa 強度嘅石屎咧，佢哋落咗45。你話即係如果一般即係你嗰啲混凝土廠出咧，因為而家都全部都係自動化嘅，即係用曬電腦嘅。咁而佢哋即係石屎廠，佢哋咧就其實每日咧都做好多嘅試驗，包括即係英泥，佢哋每朝早咧都會揾啲 X 光嗰啲機啊做個。X-ray detection 嗰個嘅 test 去睇，甚至乎連英泥入面嗰啲成分咧，佢都要分析嘅。咁然後佢亦都有啲電腦嘅程式咧，就幫佢去調校嗰啲嘅即係配給啊，令到佢嗰個可以達到佢嗰個設計嘅強度嘅。咁所以好少，即係石屎廠而家已經係差唔多係好少會出錯。咁當然佢都有機會啊，咁但係即使佢啲石屎係有一啲嘅差異，因為大家都知道石屎就係石啊、沙啊，再加啲英泥啊咁混合嘅。咁當然佢嗰個強度嘅變化有出入嘅。咁但一般嚟講咧，佢哋嗰個石屎嗰個設計出嚟嗰個強度咧，都會比要求個強度咧仲提高少少嘅。 頭先講頭先講到80啊45個，我想補充少少先，因為今日嘅《星島日報》嘅報導都話引述咗一啲業界消息嘅報導，就講話原本應該用一隻強度係叫做 C80 嘅混凝土，咁就話用錯咗，唔係用喺一個結構用嘅 C45 嗰隻嘅混凝土啊，咁嘅講法嘅。呢個係咪就係魏學仁頭先你所講嗰、那個落錯咗英泥嗰樣嘢咧？同埋所謂80同45個分別係咩咧？個強度係爭幾遠嘅咧？係咪即係話用結構用途，即係直情係撐起成棟樓嘅一個結構用途嘅混凝土，就唔可以係用一隻叫 C45 嗰隻數字嘅混凝土咧？ 唔係C40 即係而家我哋平時起樓嗰啲嘅混凝土咧，都係 C45 或者係 C30 添，有啲更加低嘅。咁其實就一般，即係我哋啲住宅樓咧，就未必需要用到啲咁強嘅石屎咯。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啲比較上強嘅石屎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希望佢咧可以將佢嗰、那個體積或者個尺寸咧去縮細。咁譬如話我哋青馬橋咧，佢嗰幾條嘅橋柱咧，當然咧佢哋咧係用緊嘅咧係 C100 嘅意思咧，即係話每一個平方毫米佢可以承受到嘅壓力唔會破碎嘅咧，就係10 kg，10 公斤啊。咁所以 C80 咧就係每一個平方毫米入邊咧，佢可以承受到一個嘅壓力。而唔破碎嘅咧，就係可以去到8公斤啦。咁即係45就係4.5公斤啦。咁係咁計啫。 咁如果喺地盤嚟講咧，通常咧嗱，我哋而家成日用嗰啲咧都係45啊，甚至話去到50嘅，係啊，就好少會超過50嘅。咁如果你會用一啲比較上強度高嘅石屎，譬如話好似青馬橋嗰個100MPa 嘅，即係28日強度可以達到100個 MPa 嘅石屎，或者係而家佢哋話用即係80個 MPa 嘅。嗰啲嘅強度嘅石屎啦，咁其實兩者之間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差異，佢即係你喺地盤都可以即係分辨得到嘅。咁佢最大嘅分別咧就係點咧？佢哋嗰個塔度啊，啊，即係話佢呢個塔度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就好似你去沙灘堆嗰啲嘅沙，即係揾啲沙去堆 沙啦，係啦， 係啦。咁你話擠咗啲沙喺個桶度拎出嚟，啲沙就原則上就佢唔會冧嘅。咁咧就如果你嗰啲石屎係C45啊嗰啲咧，佢其實咧倒完喺個桶入面倒咗啲石屎，然後佢抽起個桶咧，佢會跌佢會有少少跌嘅，因為佢設計嗰時咧要俾佢有少少跌，等佢可以容易施工嗰時方便嘅。 咁鬆散啲啦，即係可以理解上冇咁凝結得，即係嗰個冇咁結實咁樣啦，係嘛？ 係啦，佢嘅感覺就係俾你係結實啲嘅，好似個沙布咁樣嘅。但你去到 C80 啊、C100 啊嗰啲咧，佢因為要加入一啲某一啲嘅即係添加劑啊。咁你加咗嗰啲添加劑咧，佢會令到佢嗰個流動性咧好大嘅，變大咗嘅。咁所以咧，佢堆唔起嗰個沙布嘅。Okay. 即係個沙堆嘅，咁當你一抽起咧，佢咧好似水咁攤開曬嘅會。 但呢個係反而係 C80 嗰個情況，你講 C80 啊、C100 嗰啲都係嘅。但係佢反而即係嗰個流動性咧，會比較上大啲嘅。 因為 所以如果一般嘅人喺地盤，如果你去倒石屎嗰時咧，咁你都會察覺到咧，佢嗰個流動性咧會有一個比較上大嘅差異咯。 因為我見個報道就好似係話原本係用 C80，但係就用錯咗 C45，咁唔係更加即係結實，理論上對於成個結構嚟講係更好咩？唔可以咁咧？ 哦，唔係，嗰個流動性咧就係因為佢加咗啲添加劑啊嗰啲，令到佢。即係可以容易滑動咁解嘅啫。 OK 但你 C45因為會比較上冇乜加呢啲添加劑，所以咧佢咧就好似個沙堆咁堆得起嘅。咁但個強度咧同呢樣嘢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落錯咗嘅時候，咁當然佢當初嘅設計唔係係要用到80強度嘅，咁你俾咗45強度，咁你咪成個整體嘅結構都係。唔理想咯。 OK， 咁當然你話我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案唔需要拆咗佢去做咧？係有嘅。譬如話原本夢牆100嘅，我咪做厚啲咯，將佢加厚加到200咯。咁但係即係你做起咗，你未做之前，你點樣設計都容易啦。但你做起咗要有一個加固嘅方案嗰時咧，你會有好多嘅困難嘅。因為譬如你啲鐵點樣屈翻入去咧？你啲石屎落咗啦，係咪啊？你唔能夠打咗佢啦，咁如果你用其他嘅可能係夾住佢啊，或者用鐵啊其他嘅方式去加固咧，都技術上係可以做得到嘅，點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你做得到之餘咧，你就可能咧會面對另外一個問題，譬如話你因為你埲牆厚咗，你條柱大咗，咁會唔會？你入面可以用嘅空間會細咗。 明白。 咁而家啲樓已經就係寸金尺土㗎啦嘛，你再縮細咗嘅時候，佢、okay. 原本嗰個佈局仲可唔可以擠得到咧？譬如話個沖涼缸擠唔擠得入去咧？咁樣咁即係變咗有呢啲可能跟住落嚟衍生咗嘅問題出嚟咯。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可能即係呢座樓有啲問題咁樣。咁。亦都會引起第日嗰啲小業主嗰個信心嘅問題啊嘛。咁同埋邊個小業主願意即係你嗰層樓起好完缺無損嘅，就當然係大家皆大歡喜啦。咁但係又見到你呢度係收下，嗰度係補下嗰啲咧，嗰、那個業主小業主買翻嚟，我買件新嘅嘢，係咪我買件新嘅衫， 點解呢度有個補丁，嗰度有個補丁呢？ 嗯， 可能佢哋都有個唔係好心甘情願嘅感覺喺度咯。 魏浩仁，我反而想問 咧，呢個後遺症會好大。 嗯， 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喺個發展商嚟講，佢梗係希望可以控制得到嘅時間， 嗯， 同埋控制得到佢個損失啊嘛。 OK， 咁佢亦都可以避開咗跟住以後嗰啲嘅一啲嘅麻煩咯。 即係手尾冇咁長，總之簡單啲嚟講就係、是、係啊，各位即係觀眾聽眾頭先講到呢一個大圍柏澳莊三期呢一個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其中一個買家或者關心今次呢一個要重建再起個嘅事件咧？歡迎打嚟1872311。我另外就想問下魏學仁啦，其實係要拆咗成棟定係理論上連個地基都要去拆埋嘅咧？同埋今次你覺得頭先話即係叫做落錯石屎啦，係咪都應該係一啲涉及人為疏忽啦，定係即係睇錯咗圖蹟啊，定係點咧？都係主要都係應該人為嘅問題定係點咧？你自己評估。 嗱，佢就唔需要拆到落去下邊，連個地基都喐埋，因為佢而家佢所謂嗰、那個即係牆嘅嗰個底座咧、 嗯， 其實就係即係我哋俗稱嘅大砧板， 嗯 啊，咁即係個 transfer plate 嚟嘅啊，咁佢咧就應該喺第七層嘅啊，咁所以咧佢而家即係你過呢一層嘅下邊咧，其實可能係啲停車場啊，係啲商場啊嗰啲咁嘅嘢嚟嘅， 嗯 啊，咁所以佢嗰、那個佈局會唔同啦，啲柱啊同柱之間會大啲啊咁，但當佢去到上邊第八層開始上去咧，就係、是、嗰個住宅。大樓嚟嘅，咁佢一棟棟嘅住宅大樓，咁當然佢上面啲柱就會密啲啊，啲牆會密啲啊，咁所以點解佢會用一個咁嘅結構，就將啲力可以傳咗落去，散開咗傳咗落去下面嗰啲嘅支撐嘅柱嗰度咯。 嗯， 啊，咁所以佢如果要打嘅咧，應該咧，即係我睇佢嗰個講法咧，就應該係由七樓打上嗰啲嘅住宅嘅樓層咧，先至係需要打走咗佢，咁、 嗯、 所以佢可能淨係得嗰十零層係需要打走嘅啫。 OK， 嗯，頭先講話係咪你遇都係一啲人為疏忽啊？即係呢個係咪睇錯圖則啊之類 的？嗱、如果佢係落錯咗個 order， 攞錯咗個石屎廠嘅石屎翻嚟咧，咁當然係一個人為嘅疏忽啦。咁、 嗯、 另外一個就係原本佢呢啲絲。45嘅石屎會唔會落另外嗰啲嘅地方？佢係落錯咗落呢度啦，可能地盤嗰個管理嗰邊亦都有疏忽都未定。咁呢個都係屬於一個人為嘅疏忽嚟嘅。 係， 咁但係而家嘅資料就反映唔到係邊一個情況咯。 嗯，我想知道，因為而家就其實起到成十幾層嘅兩棟樓，就先發現呢個問題咧。其實中間有冇一啲過程，其實係監管上面係可能係睇到係漏咗嘅咧？因為其實你起咗十幾層都中間一段時間啦，點解中間一路都發現唔到呢啲問題咧？中間係咪都有一啲係檢查個石屎強度嘅過程應該要做，但係冇做到嘅咧？ 嗱，唔會嘅， 嗯， 因為你睇落去就十幾層啫， 嗯， 啊，咁但其實而家我哋起樓咧，差唔多係四日一層噶嘛， 嗯。 啊，咁因為佢哋用嗰啲 table form 啊，嗰啲咁嘅，即係可以將嗰、那個起樓個時間縮得好短嘅。 嗯。 啊，咁 係 佢喺，因為如果佢有做咗石屎磚仔啊，那個石屎磚仔咧，我哋係要等到第28日咧先至去做試驗嘅。 嗯。 咁所以你去到第28日咧。你先至知道嗰個石屎強度會出現嘅問題。 嗯。 咁但去到嗰一個時間咧，你可能咧都未能夠確定咧係啲石屎有問題，一定係嗰粒磚有問題，或者磚佢係即係搞亂咗都未定。 嗯。 啊，咁所以好多時咧呢、這個情況之下咧，嗰、那個註冊嘅結構工程師咧，佢都會同屋宇署去打個招呼，嗯、就話：我哋發覺啲磚仔有問題。好啦，咁磚仔嘅問題咧，咁咧就會同屋宇署咧就商討，就話我哋可能咧就要申請你嘅准許咧，准許我哋咧去現場去測試現場嗰啲嘅石屎。 嗯。 啊，咁所以個屋宇署個結構工程師會同呢個註冊嘅結構工程師咧，就大家去商議喺邊啲地方去試去乜嘢。 嗯。 啊，咁準備好地盤，現場準備好咗功夫咧，係屋宇署佢哋。自己揾人落去揸住自己張石屎槍咧去打石屎嘅， 嗯， 啊 ，OK， 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因為佢都唔信，因為你要 check 現場嘅時候，市德屋宇署咧就要親自去 check 嘅，就唔可以俾出邊嘅即係嗰啲 hotness 嘅 lab 去做啊，或者你個承建商自己有啲石屎槍去打，咁呢個佢唔用嘅，佢就一定要自己揾佢自己啲人帶埋支槍就自己去打，咁啊避免咗嗰啲咩神仙槍啊、神仙尺啊嗰啲咁嘅問題咯。 OK， 啊， 好啊。 咁所以佢哋 check 完確認咗啲石屎有問題咧。咁然後先至大家會商討話點樣去處理，你可以有啲加固嘅補救嘅方案啊嘛，或者係你睇你話啊決定打咗佢啊，咁但係你打走咗佢之後，你第日又點樣起翻啦？嗰啲都係要做出一個嘅修正嘅。 OK， 好 啊，咁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嘅報告，屋宇署嘅報告就話佢六月十八號就報告咗啊嘛，跟住第二座咧就唔知七月二號去報告噶嘛。 嗯。 啊，咁所以即係你睇到就話佢喺六月十八號到而家七月都係三個禮拜到啫。 嗯。 啊，咁已經係去做咗，即係點樣去傾安排喺現場去測試，去現場佢哋打完槍，仲要攞個石屎針再去實驗室度試驗咁樣，然後有咗結果之後，然後大家再等佢決定點樣做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魏學仁同佢傾到呢度。魏學仁咧就係註冊結構工程師嚟嘅，同我哋講到一個工程角度啦，有啲乜嘢嘅機會會出現今次呢個事件啦，咁啊要做到即係而家要拆卸再重建兩棟樓啦。咁另外咧就住今次嘅事件啦，咁啊見到都有一啲嘅賠償方案嘅新世界嗰方面，對於一啲受影響嘅買家，咁就新世界公布個賠償方案咧，譬如以樓價1500万嘅單位去計啦，咁就話若果買方係選擇係繼續去完成成個嘅買賣合約嘅話咧，計翻條數咧就大約有115万。嘅賠償啦，咁如果係取消交易咧，就可以攞到31万等等嘅。成個賠償點樣睇咧？對啲客嚟講，而家要遲9个月先至攞到間樓啦，那個影響係幾大咧？請一位嘉賓，有美聯住宅部行政總裁報少明，早晨。 系早晨， 早晨，保少明。咁啊，想讲下，先讲下，其实以你所即系譬如你哋公司接触啦，你哋接触几多呢、這个第三期嘅拍澳庄第三期嘅呢啲买卖嘅个案啦，有冇一啲买家向你哋查询咧？就住今次事件都 嗱，我哋了解到至到昨晚为止咧，咁当然啦，好多买家都系即系对件事嚟讲咧。都關注啦嚇，因為牽涉到自己個物業啦。咁但係直到尋晚嚟講咧，真係選擇終止交易嘅咧，都暫時未接觸到。咁好多買家都話：喂，繼續去交易啦，因為始終都抽得咁辛苦啊，當日都30000多票啊嘛。咁抽得咁辛苦，都購入到個心頭好。咁第二發展商亦都作出一個合理嘅補償啦，正所謂亦都係7% 嗰個。叫做利息補償啊，咁因為你延遲9个月嘅話咧，其實呢9个月嗰個利息咧，可能都係牽涉釐幾，因為始終而家個息口都係低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除非你真係好急住樓嘅情況啫，如果唔係咧，我諗相信絕大部分買家咧都肯等呢9个月嘅。 但條數點樣計咧？譬如而家頭先講到嗰、那個賠償啦，就話即係1500万樓去計，咁就話如果你繼續係。完成個買賣合約嘅話，咁係屬於係即時供款啦，即供付款嗰只咧就會115万嗰個叫做額外津貼啦，佢哋叫做呢一、這個其實算唔算係叫做優厚，甚至係對於一啲即買家嚟講都叫做即意想不到咧，算唔算可以咁講咧？ 相對個補償咧，我哋都覺得係合理嘅，因為九個月嘅利息，因為而家供樓嘅利息咧，因為始終係低息環境啊，咁咪時間你用 high 嚟計咧，都係1.几，咁你如果用P 嚟講咧，供樓嚟講都係2厘鬆之度啦，咁如果7厘嘅話咧，都係比正常個供樓利息咧係高咗差唔多5厘嘅，咁變咗嚟講，如果你純粹用個息口去計咧，那個補償係合理，係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我頭先講過啦，即係有小部分可能即係我遲9个月攞唔到樓咧，就係、是、影響太多個換樓嘅部署啊各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唔係急用樓即係可以有地方住緊嘅話，嗰、那個影響嚟講咧就可以控制咯。咁當然另外投資者嚟講咧，相對嘅影響都唔係咁大嘅，即係遲啲收樓，可能遲啲去收租啦，但係亦都有個利息去補償翻。咁所以嚟講咧，對投資者嘅影響咧，我都相信係唔大咯。 如果真係要去到一過百萬嘅呢啲補償咧，係咪即係

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大围站上盖嘅楼盘柏傲庄三期有两栋楼，而家就话要拆卸系重建，因为涉及咧佢哋嘅一啲石屎墙身嘅底座嘅混凝土系未达标嘅。咁见到屋宇署咧都话系派员视察过啦，确认咧第一座同埋第八座讲紧柏傲庄三期啊嘅整体结构咧系冇明显嘅危险，咁就会要求咧负责项目嘅认可人士啦、注册结构工程师等等咧系交详细报告，并且就住项目其余嘅五栋啊，其余五栋已经完成咗上盖主体结构工程嘅大厦咧，都会作额外嘅测试同埋交报告嘅。咁啊，屋宇署亦都话咧，就住事件咧系咪涉及违反建筑物条例嘅事项咧，系展开调查，会视乎调查结果啦，按住建筑物条例嘅规定咧，系采取适当行动噶。咁因为就调查进行紧啦，咁就话现阶段咧系不便评论个案嘅细节，呢个就系屋宇署嘅回应嚟嘅。继续同咧系报少明一齐倾啊，报少明咧就系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先八点半前咧同佢继续倾嘅，继续同你倾先，早晨。 系早晨， 我都继续想问一下啦。其实今次成个柏傲庄咧，无论三期又好，或者之前嗰啲期数又好啦，嗰啲买家系咪通常都系自住定系投资客嚟嘅？你自己接触到？ 嗱，我哋睇到三期咧，嗰个投资比例咧，都属于系高嘅，即系多人有兴趣买嚟周租嘅。咁啊，占咗约摸整体嘅买家系四成到嘅。咁啊，一二期咧就约摸系三成啦，三成系投资，七成系用家嘅。咁因为我始终佢嗰个大围站嘅上盖啦，亦都日后有个大型商场啦，咁所以亦都吸引到真系啲投资者买嚟长线收租，系睇好呢个物业嗰个日后嗰个升值潜力噶。 今次除咗讲到话即系有问题嗰两座楼之外咧，亦都涉及到话其他嘅五座嘅楼宇嘅结构安全，而家都话再睇下佢哋嘅结构有冇问题啊，要交报告啊，仲有啲额外测试。你自己预期会唔会可能都会再即系所谓出事咧？即系又验到一啲，譬如啲混凝土有问题，有可能影响嘅就唔止呢八百几户噶咯。你自己点评估咧？呢、這个？ 嗱，我就唔係嗰方面嘅專業啦，即係起樓方面嚇，咁所以我都唔敢話評估係會唔會係即係有問題或者冇問題嚇。咁如果我相信有問題嘅話咧，發展商有睇到呢次咧，都係好勇於去承擔個責任嘅，亦都即時作出一個我哋叫做咗係買家，即係大部分買家接受到嘅方案啦，咁我哋嘅賠償。咁如果真係有就真係touch wood有問題嘅話，我相信發展商都係再係即係主動去處理件事啦，令到件事係可以解決咯。 會唔會影響其實其他新盤或者尤其是呢一個發展商嚟緊一啲盤嘅銷情啊，即係啲買家嘅信心咁咧？ 嗱，暫時我哋接觸到個買家咧，都未對呢個新樓盤咧就有戒心啊，各方面啦，因為始終都係好個別嘅事件啦。即係我自己入行咁多年咧，呢啲事件我印象中都係第一次發現啦。即係賣完樓跟住了解個結構啊，各方面嘅問題。咁亦都話對發展商嘅信心啊，各樣啦。咁我相信即係呢次發展商都係比較係主動都負責任去處理件事嘅。咁我相信所對個信心嘅影響咧都係有限咯。 我見有啲明報嘅報道啦，就佢都話睇翻啲資料咧，其實係六月中嗰陣新世界已經收到承建商嘅通知，咁就話第八座嗰個嘅牆身結構混凝土嘅檢測數據咧係未達到要求啦。屋宇署嗰個講法都係咁嘅，就話六月十八號收到發展項目咧嘅註冊結構工程師就話，即係第八座七樓、八樓有啲嘅部分嘅鋼筋嗰啲嘅混凝土嘅支柱咧，嗰啲嘅抗壓測試結果咧，都係個強度係低過屋宇署批准圖則指明嗰樣嘢嘅咁。咁但係就話見到咧，其實喺六月二十號咧繼續有賣樓活動嘅喎，咁樣其實當時已經知道有咁嘅情況啦，再繼續賣樓冇煞停啦。咁呢個你點睇咧？即係作為即係一個叫。都係地產方面嘅人士啦，點睇今次佢哋咁嘅做法咧？即係其實係咪應該煞停個活動係更加好咧？又 嗱，呢個情況係咪至於到要去到殺停呢？我真係頭先我講我起樓方面呢都唔係話專家，係咪真係影響到成個樓盤嗰個結構啊，或者個安全係已經唔可以繼續去進行去再起啊咁樣。咁我就唔敢肯定啊呢方面啊，咁即係所以呢方面嘅評論我真係未必有一定嘅意見啦。 OK， 好啊，唔該曬，報小明同你傾到呢度。好，咁先休息一陣先。 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 刚才有关于大围拍澳庄三期的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除了讲受影响的两栋楼之外，因为现在讲紧其他拍澳庄那五栋已经完成了上盖主体结构的大厦都要做额外测试交报告，会不会你自己都是受影响的人士呢？欢迎打来1872311，关心这件事件的人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的。另外呢，就有关于区议员宣誓都跟大家讲一下，有很多近日很多报章消息都说是不是即係取消個區議員資格呢，就是會視乎個人的行為有冇違反到一啲負面清單啦。咁啊講緊包括一啲咩行為呢，好似就話有冇參與過支援民主派初選啦，係咪簽署過即係呢個默諾無悔嘅聲明啊，聯署嗰度要求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啦，有冇喺即係區議員嘅辦事處嗰度呢係有展示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等等呢一啲嘅行為呢？咁見到有報道就話，如果係政府去信係宣誓啦，啟動咗宣誓去所信俾區議員嘅時候，再區議員先至話係辭職嘅話咧，咁就有可能會係追翻佢上任到而家嘅薪津啦。咁而家講緊就可能係成過百萬嘅咁。咁啊見到報章都報道啊，單單係尋日就話已經有超過至少七十個區議員咧係宣布話辭職嘅。其中喺沙田區咧至少12個啦，屯門區係至少有11個嘅區議員係宣布辭職嘅。今次就話即係如果你係被去信啦，要求係話要宣誓嘅時候，但你未辭職，又涉及頭先講到一啲負面清單嘅行為嘅話，消息就話可能會被追翻一啲薪津啦。成個發展會點樣落去咧？對於政黨層面又點樣睇咧？佢哋會唔會啲咩嘅決定咧？點樣考慮咧？請一位嘉賓，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 羅建熙，你哋尋日民主黨係咪都開咗會就住？呢一啲嘅消息又再傾過，對於區議員係咪宣誓有個新嘅決定定點 嘅？其實我哋之前其實都冇乜話啲咩點樣決定嘅，因為不嬲我哋都係主要係由各位區議員自己去衡量自己係咪宣誓啦。其實一開始已經係咁，所以我哋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咧，即係未有呢啲咁多消息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個別有一啲區議員自己佢已經辭咗職咁樣啦。咁尋晚嗰個討論裏面，其實大家即係再 update 一下自己嘅情況啊，互相睇一睇個狀態啊，睇下即係大家承受緊係啲咩風險，其實係一啲咁樣嘅情況，大家聚一聚。望一望个最新嘅发展咁样。 最主要考虑系啲咩呢？如果喺而家呢啲消息出咗嚟之后啦，而家亦都见到有相当大部分嘅相当部分嘅区议员系有选择辞职啦。咁选择系辞职定系留低嗰个考虑系啲咩呢？你哋？ 我谂嗰个考虑就系、是、我嗰个人其实都会有啲唔同嘅，即系佢哋会考虑就系个人自己究竟个风险有几高啦，即系究竟佢系画嗰啲几消息所指嗰几条线究竟系啲咩啦，究竟重唔重啊？然之后究竟佢哋自己个人嘅负担有几大啊？即系佢哋自己或者佢屋企嘅压力有几多啊？即系我谂个人都喺呢啲考量里边咧，其实都会称同嘅嘢嘅。咁亦都我听到有一啲就系谂紧嘅就系、其实个政府已经搞到咁嘅时间，咁大家仲有几多人系觉得攞住个位继续系做区议员？ 呢個公即係嗰個位置究竟對於將來係繼續去做地區嘢有幾大幫助啊？咁我諗幾樣嘢，即係一啲正面，一啲負面，咁而且大家都承緊一啲唔同嘅嘢。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幾大，又我諗不少人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政府如果係你係真係咁樣講嘅話咧，你就不如自己出嚟講咁樣，即係唔需要不停喺度放風，好似係啦，即係大家又唔能夠確認嗰啲佢係咪真嘅，咁你政府係咪都要即係呢件佢覺得咁重要嘅事，一個咁莊嚴、咁重要嘅事情，咁你係咪應該有一啲說法出嚟咧？即係定係繼續讓啲流言蜚語喺度繼續喺度飛嘅時候，咁將一個咁神聖、佢咁莊嚴嘅事，好似變成大家喺度估咁樣，咁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咯。 剛才我想知道你話有啲人都諗啊，繼續留住個位即係做一啲地區工作，發揮到嘅作用有幾大呢，又亦都衡量到風險等等啦。好似都傾向係未必會留低嘅。呢一批人而家係佔咗你哋而家民主黨入面嘅區議員係幾多嘅呢？民主黨而家現任未宣布辭職嘅區議員仲有幾多呢？其實 我未有一個最後嘅統計，因為大家喺個在個過程裏面呢，其實都是十五十六。其實我聽過的 case， 有些人覺得想繼續到他覺得都是算了咁樣，都是走了咁樣，咁又有。咁然之後有一些覺得要走了，然之後到他後尾話我都是想繼續，我亦都有。咁所以我而家呢一刻我是沒辦法有一個很確實的數字掌握到是一個咩嘅狀態，因為佢哋個個同事佢哋自己都仲喺度諗緊自己個情況。咁但係我哋即係兩日之前咧，我哋嗰個數就係80個區員啦，大概。咁咁尋日嘅話咧，咁我理解我哋大概可能有十零個區員已經辭咗職啦。咁呢一個係一個係即係我而家掌握到嘅一個。最新的情况，咁有啲未决定到嘅，我就真系冇办法答。 过往一啲消息传出嗰阵咧，好似都冇咁大规模一啲区议员话要辞职嘅。今次喺嗰个风险衡量上面，系咪因为个风险真系大到系不能够承受啦？所以就算未系一个政府官方嘅宣布，所以都有咁快有一啲区议员行动，而且个规模系比较大嘅。 我谂几个原因啦，即系一嚟就系、是即係呢啲咁樣嘅消息，咁一路積累咁多次啦，咁然之後大家感覺到嗰個嘅真確度好似會比較高咗啦。即係大家呢一種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係呢一度啦，同之前比較係有差異嘅時間，咁亦都好老實，就係嗰啲傳出嚟嘅消息，咁係嗰啲嘅仔細嘅程度啊，同埋佢哋嗰啲嘅確定嘅一啲信息啊，好似看上去係比較真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另一個會影響大家去衡量，即係嗰個實際風險嘅一個因素。 即係你哋可能覺得係一個警告，可唔可以咁樣演繹咧？ 我会觉得即係嗰个係可能係一个最后通牒之类咁嘅嘢，总之你係走地就走啦，咁但係我觉得呢一种咁样嘅形式，即係其实我唔知究竟实际上政府嘅考虑系啲咩啦，但係如果佢呢啲嘅说法其实佢自己公开讲，如果係真嘅，咁你咪讲完之后點解會係咁樣？咁你咪講咯。咁大家自己衡量。其實我又覺得係唔應該有啲咩嘢，即係係唔可以係咁樣做嘅一啲情況啦。咁但係政府選擇就係繼續用放風嘅形式去處理，咁都十分之無奈嘅。 如果決定未辭職嘅一啲區議員啦，而最終宣誓完之後有可能被 DQ 嘅，可能有一啲嘅財政上面嘅負擔嘅，民主黨會唔會有任何支援俾佢哋嘅？ 我諗我哋對於即係例如佢哋而家大家，因為其實我哋一直以來咧都對於區議員嘅地區工作咧，咁我哋一路都係有各式各樣唔同嘅支援嘅。咁所以 喺一段短時間內，如果大家係有一啲好突然嘅轉變嘅話咧，咁可能大家都會，我哋都會一路研究緊，就有啲咩方法可以支援到啲區員同事啦。咁我諗就最主要咧，其實都係繼續去令到佢哋喺地區裏面嘅嘢可以盡量去即係起碼唔使佢自己硬好多啊。咁我哋呢啲係一路都會有同啲區員傾緊嘅。咁實數我未有喺手嘅，因為可能會有啲差異過都。咁但係個方向都係希望可以盡力支援到幾多就幾多 咯。最後我就想問啦，如果連即係區議員都可能會冇咗咁多㗎啦，民主黨嗰個發展會點樣呢？ 我諗個發展係一定困難嘅，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政治環境底下，大家都會思考，即係實在喺未來可以用一個點樣嘅形態去繼續去服務香港市民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就係我自己，例如我喺自己嗰條村咁樣計嘅話咧，我係咪一個區議員同我喺個區裏邊有冇野心力咧係兩回事嚟。我即使唔系区员都好咧，其实我仍然喺区边系有影响力啦，有我嘅凝聚力啦，亦都有我可以即系同居民去建立关系嘅一啲方式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嘅一啲转型，咁大家系会谂啦。咁而我相信系喺地区工作层面上面，喺个地区网络上面，咁呢一个系无论如何，我哋都继续去 keep 住咯。 好啊，唔该晒罗建熙，同你倾到呢度。罗建熙咧就系民主党主席嚟嘅，又请多位。位嘅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啦，有民协处理主席杨旭，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你好。 早晨，杨旭，头先就同民主党倾完啦，你哋系咪都有开个会喺民协入边自己啲区议员倾过，就住头先讲到一啲嘅政治嘅消息啦，针对区议员宣誓嗰度啦，系咪话唔会再捆绑宣誓啊？呢、這个？ 因为昨日我哋就即系形势都变化都好快啦。咁我哋昨日都开过一次会议。咁我哋早前我哋就话都会宣誓嘅。咁但系昨日开过之后，大家都觉得个形势变化太大，有啲人会觉得有唔同嘅谂法啦，唔同嘅决定啦。咁我哋都决定，即系我哋都容许大家有自己。即係基於佢哋嘅判斷啦，同埋佢哋即係可能每人冇嘅風險嘅評估嘅唔同啦，咁佢哋決定佢哋繼唔繼續去宣誓，或者會唔會辭職，咁我哋都係即係體諒嘅呢個決定嘅話。 頭先講到嘅形勢變化太大啦，同埋講到個風險啦，係咪最主要就係講緊最新嗰個嘅消息咧？ 冇錯，冇錯，冇錯，最主要係呢樣嘢，因為。你即係好坦白講，去博唔博得過呢條數，大家都識計嘅。即係博到你攞到幾多咧，但博唔到嘅話，你失去幾多咧？咁我即係正常，大家即係呢啲好實際嘅嘢。咁我即係就算即係冇咗個區議員呢個位置，我估其他即係其他人，好似頭先羅建熙咁講，即係喺地區上你要做嘅，始終都有啲嘢可以繼續。去做，但當然辛苦啦。咁但係你如果有個咁嘅財務嘅負擔，對於一個即係從政者嚟講，即係大家都唔會咁樣正常去咁嘅選擇咯。 不過呢啲都仲係即係消息階段啦，啲報章消息啦，係咪有需要去到咁大規模？而家見到尋日啊，定係尋日都已經話有至少70個區議員係辭職。你點睇成個形勢咧？ 呢個形嗱，大家你俾我自己去判斷咧。即係我覺得追新呢樣嘢係好無稽或者荒謬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就算我哋都會問啲法律意見啦，即係佢哋係冇乜基礎去追新嘅，就算有基礎，但係都可能要即係打官司啦，咁甚至即係都要拖延，即係唔係話即刻追，可能都拖延幾年呢個官司，所以我哋自己覺得唔係太大可能性，咁但係喺香港而家咁即係荒謬嘅。即係氣氛之下，或者係環境之下，即係我哋都大家都會覺得啊，有啲嘢政府想做嘅話咧，即係點都佢都會做到嘅， 係啦。 即係就算而家冇法例啊，或者佢可以即係無端又整一件法例出嚟，咁而從而去即係合理化佢追新嗰個目的嘅話咧，咁都係有機會實現嘅，係啦。所以大家都 覺得雖然追薪不是太合理，但是都是搏不過咯。講到最後一句，即係同埋你搏得過咧，唔係搏唔過，你係俾翻錢政府嘛。即係大家覺得呢筆錢，即係預期俾呢筆錢政府嘅話，點解我唔做啲更加即係投放社區或者投放其他地方咧？即係好唔抵咯，俾翻政府係呢個感覺。 嗯。民協嚟講，尋日有冇話都有區議員係辭職嘅？同埋你哋而家究竟仲有幾多區議員？傾完開完會之後，又有幾多決定留、決定走咁咧？ 我哋本身有19個區議員嘅，咁大家初步尋日都有即係有講咗意向啦咁但實際行動我估即係未去到底薪，但係大家都可能會有一絲嘅。即係回心，可能有回心轉意啊，或者係個形勢有日日唔同啊咁樣樣。咁但係啦，尋日初步嚟講，我深水埗，因為我本身深水埗住職啊嘛，咁我都收到深水埗有幾個，有四五個我哋民協嘅區議員都已經遞咗信㗎啦。係啦，咁仲有許錦成啦，黃麗仙區議會主席啊，即係呢啲都公開曬㗎啦。斯德萊啊，都辭咗職㗎啦。 嗯。如果決定留嗰啲區議員咧，日後有可能如果有機會被追薪嘅時候咧，民協有冇話傾過有任何嘢可以幫到佢哋咧？財政上面， 我估大家都明白清楚，即係我哋唔似民主黨，可能我哋資源比較少，係啦。咁我哋真係我哋都盡力嘅，但係即係如果係純粹講資源上嘅話，即係我哋即係。可能會提供啲法律支援啊！如果被追薪嘅話，喺大官司嗰度睇下可以有啲咩幫到手，或有啲咩意見啦、啊。咁但係你話講即係資源上嘅話，我估即係我哋都比較難以去實質去直接去支持，真係剩翻落嚟。如果被追討薪酬嘅區議員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旭，同你傾到呢度。楊旭咧就係民協處理主席嚟嘅。咁啊，有關於民政事務局啦，同埋民政事務總署啦，佢哋都有個嘅回應嘅，就話政府咧會按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要求落實有關宣誓嘅規定。咁至於有關發放議員薪金津貼同埋開支償還款額的安排呢，咁民政事務總署就會根據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薪酬津貼開支償還款額安排的指引去處理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九點鐘， 加粗處委等等嘅工序可能更花時間，而且整座拆卸重建可以令買家更加安心。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嘅相關報導就提到，屋宇署表示，6月18日獲悉第八座七樓至到八樓部分鋼筋混凝土支柱取樣嘅抗壓測試結果，發現所用嘅混凝土強度低於批准圖則嘅指明等級強度。對於點解6月18日發現問題之後仍然繼續賣樓，知情人士話，六月驗出嘅部分支柱有需要修補，對結構影響不大。到七月，再發現支柱下承力牆的強度不足，技術上雖然可以修復，但是工序複雜，加上為求讓潛在買家安心，決定趁工程完成度較低的時候拆卸重建，工序會較為簡單。是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明報昨日報導，入境處處長歐家宏和海軍關長鄧以海出席一個私人會所的飯局時，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控，飯局中有人涉嫌在住所企圖強姦而被起訴。继欧家宏同埋邓以海寻日傍晚发声明承认事件之后，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寻晚亦都发声明承认出席同一饭局，并且遭到票控。三人话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但系未有道歉。一名不愿具名嘅政府消息人士话，宴请饭局嘅人士话该处系私人地方，不受限聚令规管。三名官员并未留意到有关嘅地方其实系持食肆牌照，即系受限聚令规管。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府同新加坡合作的旅游气泡计划等待重启之际，新加坡日前突然宣布不会将接种由内地研发的科兴疫苗人士纳入全国接种数字。这批人士出入部分场所仍然要检测，有关政策令到港政之间的通关和便捷旅游计划存在变数，已经接种科兴疫苗的过百万港人随时受到影响。本港專家認為，新加坡已經放棄清零的防疫政策，又計劃允許旅客入境的時候免隔離，認為香港和新加坡之間再商討旅遊氣泡並無意義，相信計劃短期內不會重啟。 东方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日本东京都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东京都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将会由7月12号至8月22号，即是覆盖了整个东京奥运的赛期。日本政府、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等昨晚举行五方会议之后，决定在东京都、神奈川、千叶和埼玉县的首都圈比赛场馆都不会开放给观众入场观赛。这个是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为了配合中小学加强基本法教育，官校教师讲授国家和香港宪制关系不容有误，教育局正研究要求新入职的官校教师需要在基本法测试获得指定分数，增列为必要的入职条件，具体细节仍在检讨。有资深官校校长说，现时会要求未持相关成绩的求职者即场补做笔试，相信列明入职要求会令安排更规范和清晰。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大围站新楼盘柏澳庄第三期被发现部分墙身底座混凝土在强度测试中未达标。社评说，在楼宇建造超过20层之后才发现，反映发展商屋宇署的监管都有缺失。除了拆卸重建确保质量之外，更加要检讨现行建筑物建造质量监管制度的不足，切实堵塞漏洞，维持市民对本港建筑监管质素的信心。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说，大围站上盖项目两堂兴建中的私楼混凝土强度未符要求，发展商决定拆卸重建，并且向几百名买家赔偿致歉。屋宇署表示，6月18号首度收到石屎抗压测试未能够达标的通知，不过发展商仍然继续接受买家入票，并且在两日之后售出过百个单位。社评质疑当局未有要求发展商暂停楼花销售，处理是否恰当需要斟酌。是明报的社评。 成报的社论就说，区议会议员宣誓在即，建制圈子一直都传出多达230名区议员不符合宣誓要求，将会被取消区议员资格。再加上政府在宣誓前夕放风，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或者会被追讨上任起至今的大约100万元的薪津，触发多区区议员连环辞职。社论说，不少长期在地区工作的并不是独孤一味谈政治，有心处理地区问题的大不乏人。民主派区议员大撤退对于选民来讲是痛心而可惜。星岛社论。 星岛日报社论，凶徒在闹市刀袭警员然后自杀身亡，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动议哀悼凶徒。社论说，违反道德伦理亦都涉嫌触犯法律，校方必须持续坚守法治防线，严厉对待激进学生的越轨行为，必要时要求执法当局协助，才可以避免大学再成为恐怖温床，令到更多学生受害。是星岛日报社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公主道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另外啦，七行道北过海咧，车龙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是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风力楼少少。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另外西贡的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沙下村。荃湾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梨木树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张凤平，我觉得能够在大气电波中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大小事是一份缘分来的，所以我都要点这一首哥哥和妹姐唱的《缘分》。 你我相隔多么远， 我相隔多么远， 那年那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2021年7月9日，柏傲庄两楼宇墙身底座石屎未达标，需要拆卸。 保安局副局长、入境处长、海关关长出席晚宴违限罪令被票控。 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属输入个案。 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议案，要求制裁中港官员，中方强烈不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嚟到9:13啊！头先讲到有关于大围嘅柏傲庄呢个嘅楼盘咧，就系新世界同埋港铁嘅楼盘嚟嘅。咁啊，见到而家就话第三期柏傲庄第三期嘅其中两栋咧，就话要拆卸重建。咁佢就唔系涉及晒佢哋成座楼嗰个基座啊、转换层嘅，净系嗰两栋楼嘅上乜啲嘅部分，嗰十几层楼咁样嘅啫。咁而家咧，港铁咧就话啦，非常之关注事件啦。咁亦都话已经要求发展商提交详细彻查嘅报告，同埋做跟进嘅。咁啊，确保楼宇系符合咧已经获批设计嘅要求。咁头先另外都讲到有关于喺寻日咧，净系一日之内咧，就已经有至少70个区议员咧系辞职等等嘅。呢个都继续欢迎大家带嚟1872311，讲到两个嘅题目。电话旁边有李女士，早晨。 系早晨啦，我想讲讲个区议员嗰啲咧，佢哋即系宣誓话或者系唔成功啊，或者佢之前自己有啲就三月啊已经辞职啦吓，我就想讲讲咧就佢哋咧咪有一啲喺个马路边咧栏杆嗰度咪挂一啲横额嗰啲嘢嘅，系俾啲区议员噶嘛，咁咧我就嗰日就见到，咦，哇！佢话写明系任内嗰阵时挂噶嘛，咁如果佢已经系辞咗职嘅，有啲三月辞职嘅，但系佢都仲嗰块嘢仲挂喺度，咁我就即时我就翻到屋企，我咪打咗电话俾嗰、那个、那个区议会嗰啲人啦，讲咗俾佢知咁样，咁所以我谂啦，哇，18个区可能仲会有好多噶嘛，咁我就打去民政事務總署嗰度啦，咁我打去，咁個女仔就話：哦，咁啊，佢哋係冇一個部門係負責統籌曬18个區嘅。咁話：咦，咁我咪我真係要打18个電話嚟到去即係提醒下佢哋應該要收翻嗰啲嘅橫額咁樣。咁佢話：你 send 電郵過嚟啦。咁好啦，咁我收線啦。所以我再 check 下個電郵。其实那个电话就是民政总署，那个电邮又是民政总署，那为什么我打电话去他不直接接受我这个提议，那就通知其他人呢，就要我去 send 电邮，那如果是人家不懂 send 电邮的，是不是不可以表达意见呢，这样那跟住我再打多次电话啦，就另外一个男仔听，那我讲给他知啦，那他说那我就说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嗰個政治取向而影響到唔去執行呢一個工作呢，咁佢話唔會啦，公務員政治中立咁講啦，咁佢好唔係好願意嘅情況下呢、okay. 就話好啦，我同你記錄低啲嘢啦，咁或者你其實你可以打去秘書處嗰邊啦，區議會秘書處嗰度睇下佢哋咩啦，咁好啦，咁我又 check 個秘書處嗰處啦，一個女仔聽電話 咁我就話我關於係區議會嘅，咁我一個電一個電話係可以即係通知曬全部18個區嗰啲嘢咧。佢話冇㗎，你都係要逐個㗎咁。 好啊，唔該曬阿李女士啊，這個就講到。即係如果頭先講到一啲區議員咧已經辭咗職嘅，咁有啲橫喺街邊，究竟係點樣處理咧？咁佢都話打咗好多電話去到一啲部門嗰度，咁佢就覺得會唔會有一啲更加簡單嘅方法去處理咧？呢、這個睇有冇相關部門可以即係留意到呢個情況啦。咁另外仲有另一位李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早晨啊，各位。 係，請講。 是啊，我是炮庄一座的买家的，咁我想询问一下咧，就系而家讲紧系八座嗰度咧系有问题啦，七八楼，咁究竟其实一座嘅层数嘅七八层咧系有冇问题嘅咧？我问呢个问题啦。另外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关于啲印花税咧，咁譬如如果我真系取消个交易嘅话咧，咁俾嘅印花税咧又系点样处理咧？ 这个因為我就唔係專家，呢、這個都未必可以直接而家可以答到你。不過睇翻資料咧，就好似冇公布到第一座究竟係涉及邊層嘅，咁就係講到第八座係涉及第七、第八層咁樣。咁同埋講到話其他嗰五棟樓啦，都會做一啲嘅調查同埋交報告等等啦。咁頭先講到印花税嗰度，都睇下有冇一啲相關嘅人士可以答到佢啦。佢係關注到如果取消交易嗰個印花税，究竟點樣計咁樣？咁李女士仲喺度啊？系李女士， 系点？ 你会唔会仲继续买？而家定系唔塌定定系点样？ 嗱，暂时嚟讲咧，我冇谂过系塌定嘅，只不过咧，问清楚，有啲咩情况系会发生啊？咁样，所以搞清楚，我先至去最后决定啫。 明白，好啊，多谢晒李女士提出咗呢个问题出嚟。另外有关于消委会啦，佢都话促请发展商系尽快向一啲受影响嘅准业主系。讲解嗰个赔偿细节同埋重建计划嘅，咁就话即系作出决定啊，同埋取消一个交易决定等等啦，都提醒消费者如果有需要咧，系应该征询独立嘅法律意见，系保障自身嘅权益嘅。头先李女士嗰、那个，睇下有冇一啲相关人士可以答到佢咧，有关印花税嗰、那个，休息一阵先。 依个 iPad 次方加一咧，就等于零。 巴林 石欧拉工程好美丽嘅，因为佢有 E 啦，有 I 啦，有 pi 啦，有一同埋零。 虽然呢个题目咧系我开嘅，但系咧我真系完全唔知道苏轼头先讲到。 咪嚟听下苏轼讲一条算式嘅美丽，犹如一个油画嘅画家画完一幅抽象画之后，介绍俾我听。哇，幅画真系好靓。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巴林石十年。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黄金时间几多点？ 夜晚八点。 七月十九号起，星期一至五晚，晚晚黄金时间送上八点黄金五合一，由本地社会、历史、文化讲到自然生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有关于一啲宣传打新冠疫苗方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推出啦，咁啊见到有关于运输署都有一个嘅新项目，可以话系佢就话咧会喺嚟紧7月15号啦，至到8月14号咧，系特别为一啲的士司机咧同埋公共小巴嘅司机咧喺10间嘅指定健康中心嗰度咧，可以提供一次嘅身体检查服务啊，即系检查睇下自己嘅身体情况系咪可以即系适合打呢个疫苗咧咁。咁啊，全部都系自愿性质嘅，亦都话系个费用全面嘅。不过咧，我见到都话系有个名额嘅限制，就话系先到先得咁样嘅。咁我见佢检查嗰啲项目都几广泛嘅，有血压啦，咁仲有啲就系血细胞计数啊，或者个血脂分析啊。总胆固醇等等咧，好多唔同嘅细项目嘅咁，咁就话之后会有一份嘅医疗报告俾翻佢嘅咁。对于即系业界嚟讲，呢一个嘅免费嘅身体检查，会唔会都帮到成个打新冠疫苗嗰嘅比率咧？喺一啲的士司机同埋小巴司机嗰度，而家其实有多唔多呢啲司机大佬系有打到针嘅咧？咁咁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早晨。 你好啊，萧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周国强，讲下先，我想了解一下，其实而家多唔多的士同埋小巴司机系打咗针噶？ 我谂全香港而家的士、小巴打咗针嘅司机约率啊， 成半咁上下啦，啊， 一成半， 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嘅小巴同埋的士司机嘅从业员咧，约略有七万嘅人啦。 头先我都讲到嗰个嘅计划啦，就七月中去到八月中有一个一个月嘅期限，咁就俾啲司机可以申请有一次嘅免费身体检查。呢、這个对于司机嚟讲吸唔吸引咧？会唔会都去即系报名申请嚟去做一个身体检查？然后啊，真系健康啦，就打针。 计划起码可以吸引到有八成司机去打嘅。 咁多八成、哦？ 系。 点解咧？原因在于。 因为其实好遗憾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的士小巴咧嘅司机咧，我哋的士司机嘅而家平均嘅在职年龄系60岁啦。我哋小巴司机嘅在职年龄咧系68岁嘅，依个系官方嘅数字嘅。咁但系因为佢哋除咗佢本身年纪咧，有翻咁上下啦。咁样咧，佢哋一直咧，都好惊自己嘅身体咧有三高啦，即系血脂高啊，或者血糖高啊咁样嘅，咁所以咧一直对打针咧都自己觉得咧就因为冇正式嘅医生去评估佢哋咧，就佢哋觉得自己去打针嘅话咧压力都几大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今次嘅，如果能够政府又提供到呢个身体嘅评估之后先帮佢打针咧，我谂嗰啲司机会安心啲打咯。 头先你讲到话八成几可能会即系报名做呢个身体检查，但系八成几做完检查之后有几多会去打针咧？你自己有预？ 我谂会打嘅，全部都打嘅。 即之前佢哋唔打针，其实个原因系因为全部都系惊身体问题，而全部亦都冇去做一个身体检查，所以唔去打针。 系你都知道，我哋因为最惨咧，其实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呢几年咧。其实的士咧个收费咧，其实四年都冇调整过噶啦。咁之前咧有一次调整嘅时候咧，其实因为随着嗰个最人口咧，个最低咧每一年都有加，咁变咗咧嗰啲的士司机咧近呢几年咧，其实收入冇增加到，咁变咗咧一直冇咩新人入行啊。 系， 所 以佢哋咧。 变咗我哋个人均个年纪咧，都徘徊喺一个叫高嘅水平啊。 系， 即系其实的士司机，如果讲真咧，而家平均年龄喺在职嘅的士司机60岁啦。在职嘅小巴司机68岁啦。咁嗰个人均个收入咧，都系比其他揸车收费低嘅。咁啊，变咗呢几年咧，冇咩新人入行，咁变咗咧，在职嘅司机年纪大啊。咁啊，变咗佢哋，你知道咧，年纪大，其实就好大部分嘅司机都会有三高呢个问题。咁变咗你都知道啦。咁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连医生啊，或者嗰啲方面都讲咧，叫或者身体有三高啊，或者有血肺塞嗰啲人咧，都唔好打针住。咁变咗咪啲司机打针嘅。个反应咪唔系咁高咯。 明白，但系佢哋之前唔去做身体检查嘅原因系可能时间定系钱嘅问题，关注啲啦呢个。 第一啦，我哋 touch wood 啦，我哋香港本身咧，曾经经历过咧沙士嘅话啦，咁大家戴口罩啊，同埋你见到而家冇输入嘅，即系我哋政府做到。即系限制咗输入嘅情况啦，其实香港本地感染嘅情况唔系咁高，咁佢哋又亦都自己担心自己超过60岁，有三高嘅情况下，又觉得自己保护到自己嘅时候，个反应咪冇咁热烈咯。 讲翻而家个计划啦，运输署呢个计划咧就话司机要去10间指定嘅健康中心做检查嘅，咁亦都讲个名额系先到先得嘅，咁点睇啊？安排上面， 我相信咧政府只不过系讲嘅啫，我谂其实政府，我谂香港政府应该会个目标系行业啲司机大佬打针嘅，咁你话先到先得嗰啲咧，我又唔系好担心，我相信政府都目的都系想多啲人打嘅。 系， 即係你預期可能即係個名額，因為而家未知個名額幾多啦，個名額可以容納得曬業界想去做檢查嘅人嘅都。 我相信政府會做嘅。 頭先你話七萬幾，可能成八成嚟做檢查喎，可能都成五六萬人喎，最少都。 咁我哋见到政府而家都个方向啊，大方向都系好努力咁样想帮啲司机或者多啲市民去打嘅。咁我相信其实政府唔介意多啲人去打嘅。 嗯，一个月时间够唔够咧？你觉得？因为佢话七月十二号开始可以登记，咁跟住七月十五号至到八月十四号啦，一个月就去做呢个健康检查嘅，够唔够时间咧？ 我相信够嘅，因为你一个月我真系。一个月三十日成十个点是吧， 嗯，所以都够好啊。 都够的，你十个点嘛。 大家点睇今次这个运输署推出的计划，针对一些的士小巴司机可以有一个的免费身体检查，看他们会不会更加安心，可以检查完之后呢就是去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可以接种这个的疫苗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点睇这个计划呢？会不会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些小巴或者的士司机觉得整个安排上面是不是都方便你们呢？欢迎打来18723。咁啊，讲到咧，今次个计划有个登记方法嘅，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啊？周国强就系讲到话要用 WhatsApp 咧或者 WeChat 咧去发短信去一个指定号码嗰度嘅，即系要打自己啲名啊、身份证号码等等啊。呢、這个你觉得司机可能年长一啲多啲咧？头先都讲到要做呢一啲步骤，又困唔困难咧？系喺个程序上面， 我相信咧，有啲在職嘅司機咧，因為佢年紀大啲咧，可能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作為我哋會啦，同埋我哋嘅我哋幫手啦，甚至乎車行嘅咧，我會呼籲曬我哋業界盡量幫啲唔識嘅司機幫佢哋登記嘅。放心， 對，互相幫啦，睇下呢個總之就應該唔係太大問題啦，聽落係嘛？ 绝对唔系问题。 OK， 好啊。但其实我想知道咧，本身的士司机同小巴司机咧，对于打疫苗嗰个关注有冇啲唔同嘅？你自己睇落。 嗱，其实亦都咁讲，即系唔介意嘅，因为一直咧之前咧，大家都知道啦，有打咗疫苗唔舒服嘅人咧，占嘅比例咧都系话三高啊，或者血压啊，或者血脂啊咁样，都糖尿啊咁样，变咗咧令到我哋呢啲知道咧，我哋好危险啦，因为政府一直咧我哋的士小巴嘅司机嘅人工啦，个收入咧都唔系喺一个好合理嘅，而家喺在職司机里面嘅水平咧，尤其是小巴司机啦，因为应该咁讲，喺公务机里面咧，其实政府咧就有个中位数嘅，话18000一个月嘅，但系咧， okay. 尤其是小巴司机咧，喺根本好大部分咧，有九成嘅小巴司机达唔到18000一个月呢个中位数。 所以 变咗咧，一直咧佢哋好遗憾啦，直情咁讲啦，小巴司机同埋的士司机咧，呢行业咧，因为政府嘅打压啦，一直即系每次调整收费咧，可能。需要四至五年一次嘅， okay, 好。 咁变咗咧，嗰个其实而家政府亦都的士为例啦，就政府有最新嘅数字咧， okay, 就话的士司机咧就滞后咗25% 嘅个收入。 明白，好啊，唔该晒周国强，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运输署呢个计划啊。周国强就系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通过无约束力动议，谴责港府针对苹果日报等行动。苹果日报的行动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记者和和平示威者等，呼吁制裁中国和港府官员抵制北京冬奥。

一啲嘅工商界嘅議員啦，亦都係關心啊，可唔可以係推遲落實呢啲增加假期嘅時間咧，成個時間表咧咁。咁另外勞方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即係希望可以快啲啦個成個進度咁。不過所有講到呢一啲嘅修正案咧，都係被否決嘅。其實之前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係喺表決之前咧就講過，就話如果任何一個修正案係通過嘅話咧，政府都會係押後處理成條嘅條例草案嘅。對於呢一個嘅法定假期由12日加到17日，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受惠，或者定係你自己係本身係一啲營商嘅，或者係開鋪頭嘅員工，可能都因為呢個假期多咗一啲成本多咗，會唔會有可能有咁嘅情況咧？歡迎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勞顧會勞方委員，亦都係勞聯副主席譚金蓮，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谭金莲，讲下先，点睇今次即系修例啦，就获得通过啦。而家十二日去到17日，点睇呢个？ 咁其实咧，我哋都了解过啲工友，咁佢就即系听到呢个方案通过，明年嘅佛诞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有薪嘅法定假期咧，啲工友都表示系即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只不过咧，再细则去了解咧，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原来咧五天嘅假期要摊到去2030咧，先再落实到划一假期嘅。咁工友对呢样嘢就好失望咯。咁不过最终咧，我哋都系达至到咧，就系两个假期制度咧，系消除减少呢、这个两种假期制度嘅唔公平，咁啊有啲工友都系表示开心嘅。 有冇话修例？其实你自己预计到对边啲行业系影响大啲咧？ 其实呢，我们这个劳工假的行业呢都很广泛的，本身在它即是初初定立的时候，年代比较久远啦，就是即是都上个世纪啦。咁当时呢很多人会讲啊，劳工假就是啲蓝领的朋友，譬如是建造业啊，或者是啲仓库码头咁样。咁但是随着我们经济发展啊，同埋啲经济模式改变呢，其实有很多工种，譬如服务啊、零售啊、飲食甚至不少的文職人員呢，其實都是放緊法定假期的。所以呢就會出現了剛才說有百幾萬打工仔女是放緊法定假期啦，是少了五日的，而且工種都是很廣泛的。 我見呢今次話即係修訂上立法會嗰個嘅草案啦，而家通過咗啦，同勞顧會之前傾嗰、那個有關於法定假期增加嗰、那個即係個方案咧，係有唔同嘅，同埋係冇共識。我見有啲報道咁講，係其實係咩一回事咧？其實當時喺勞顧會傾嗰陣係點嘅咧？ 當時勞顧會咧，咁就係、是、據我了解啦，因為1月1日咧就係、是、勞顧會新一期啦。咁大概喺呢個舊年嘅十月攞呢個方案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是、十年方案，大家都好譁然嘅。咁因為係2020年提一個劃一假期嘅方案，要去到2030，用十年時間啦。咁當時咧勞方都即係本身都係講話啊一步去劃一啦，用一年時間去劃一啦。咁不過因應呢、這個疫情的關係，咁就將都調整咗方案，係用三年方案。點樣去理解呢？講五天嘅差異就係最主要係三個節日。所以咧勞顧會都提啊，不如咁樣啦，就佛誕一年啦。聖誕之後嗰日嘅假期咧就係、是、第二年，咁然後復活節係三日，就第三年啦。咁亦都因應咗回應咗個疫情，其實都係幾年後咧，三年後先至統一假期，都希望個社會都當時個經濟已經好翻啦。咁不過而家政府咧就唔單止係即係拆散曬啲節日啦，漠視咗嗰啲節日本身嘅傳嗰、那個意義啦。另外咧就係、是、亦都將佢攤到好長。每两年加一日，今年加的下年又没有动了，再下年又有调整，但是整个社会就要用去到2030，用多八年时间去即是适应，原来假期是拆开了的。 但在现实上即是劳顾会最终是没有一个共识，或者是劳方的代表又好，资方的代表又好，是同意刚才你讲话缩短整个增加法定假期的进度安排的嘛，是不是？ 其实呢当去年十月拿出来劳顾会讨论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有两次谈呢？就是因为劳方都提出了意见啦，咁而且去年疫情，咁资方都见到有啲企业反映都可能个方案方面有其他即係意见啦。咁所以呢一路喺度谈了两次，但係谈了两次之后呢，咁 政府就話咁啊，直接攞上去立法會啦。咁因為特首都承諾咗要將呢、這個劃一假期要攞去立法噶嘛，咁樣咁咧傾咗兩次之後就喺一字不改的情况之下就拿了去立法会，将整个争议就摆了落立法会那里。那立法会讨论都有时限，不似得劳顾会那样，你咪约我们谈咯，这样。那但立法会讨论又有它的程序，有它时限啦。那最后尾都行到表决，咁样就係用政府嘅方案，大家都听到头先啊主持人讲啊局长个态度几咁即係强硬㗎啦，咁样一字不改嘅。 但我想问就係、是、正正如果喺劳顾会嗰度冇时限咁倾，又倾到如果劳顾会有共识先至摆上立法会，咪成个程序咪拖慢咗咯会。 咁其实劳顾会呢好主要都係 focus 喺一啲劳工议题啦，咁但係立法会佢有啲议员又有好多唔同嘅政策议题啊，而且呢顾及嗰个方方面面嘅代表啊或者啲政党都好唔同，咁如果喺劳顾会嗰度能够劳方同资方有个即係针对啲嘅平台啦、而且聚焦啲去傾，加上我哋都即係唔会话处理其他唔同类型嘅政策㗎嘛，咁其实如果政府要推咧六个劳方委员对六个资方委员，其实咧中间最关键系边个咧？就系、是、处长啦，处长就系单听出嚟嗰、那个。咁政府既然有个立场要去推嘅话，咁啊应该要即系、就是、有一啲游说啦，有一啲方案去划船，就应该要喺呢度做咯，而唔系摆到上立法会等等。各方各面咁样再加唔同嘅意见，更加系令到个议题系更难聚焦嘅。 咁嚟緊係咪可以話即係增加法定假期呢一個嘅議題都告一段落㗎啦？呢、這個叫做 而家因為立咗法啦，咁其實都係睇下個執行嘅情況，同埋執行嘅時候咧，啲工友同埋啲僱主適唔適應啊，會唔會出現咗啲假期或者佢哋計人工啊，或者係一啲假期處理唔到啦，要買假嘅情況咁樣咯，喺呢個假期上面。 好啊，唔该晒谭金莲，同你倾到呢度。谭金莲咧就系劳顾会嘅劳方委员，亦都系劳联嘅副主席嚟嘅。嗱，劳工处咧有个回应，就话政府咧系十分尊重劳顾会所达成嘅共识。呢、这个可见喺政府喺过往嘅劳工就住劳工议题立法嘅过程入面咧，都系坚守劳顾会嘅共识嘅。而呢个共识咧，亦都会成为政府嘅立场。不过劳顾会咧未就政府逐步增加法定假日嘅建议方案咧系达成共识嘅，政府有责任提出方案啦。而且係盡力推展有關嘅工作，咁就令到過百萬嘅全港合資格嘅僱員咧，可以係早日受惠新增嘅法定假日嘅。咁啊，另外都請一位咧係人士同我哋一齊傾啊，有保安業商會主席何啟文，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何啟文， 你好。 你好，你好。頭先講到話法定假期由12日加到17日，就同公眾假期睇齊，這個你哋點睇啊？ 长远而言，我哋系支持嘅。点解咧？即系我哋都希望前线嗰啲员工咧，系嗰个福利同其他嗰啲劳工团体系近似啊嘛。咁其实大家请人喺经济上系嘛？如果你话而家环境唔好啫，如果好嘅时候，大家竞争人手都系要好啲福利去请噶啦，系嘛？咁如果你话即系立法系通过呢样嘢嘅，咁长远拉翻近啲，大家嗰個請人都好啲啦，係咪？咁我哋自己員工有多少休息時間，我哋都同意嘅呢樣嘢。不過喺成個方案裏面咧，我哋有少少嘅意見就係話，喺短時間內咧，嗰個實行咧係我哋有困難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好多合約咧係講係兩年啊、三年啊咁樣嘅。咁譬如話，假設我今年簽咗合約，咁但係其實冇計過呢一個嘅成本落去噶嘛，好多公司都，或者就算你計過，客都唔肯俾你，因為都唔知立唔立到法，係咪啊？咁變咗你喺對我哋保安界嚟講咧，其實嗰個壓力係有嘅，一定係有嘅，因為我哋嘅公司普遍人數比較多啊，咁變咗可能譬如一間中型保安公司，可能俾1000個員工嘅。咁你照計就話你多咗一日咁計，你可能已經多咗60多萬嘅一年裏面，係咪？咁呢個支出其實係大嘅，如果你以一個保險公司嚟講，咁但係長遠咁坦白講，梗係希望啲員工或者我自己行業都可以爭取到更加好嘅福利啦，啱唔啱啊？ 但點樣計咧？即係你間公司係用一個咩規模計？會即係而家兩年計啦，當係去到2022年多一日嘅假期，就已經一年多60多萬嘅開支係點樣計出嚟？ 其實好簡單嘅就呢一千人啦，係咪？一千人咁計嘅公司啦，你多咗一日嘅假期。但係而家譬如今日你同我講，其實我計唔到錢同個客收噶嘛，我覺得合約係係嘛？我可能下年咁啱下年傾合約先可以有機會加到噶嘛。咁我譬如我而家咁計，即係話我譬如平均而家我哋一個 shift 啦，我哋嘅人工大概可能600至700蚊到咁樣啦，係咪？咁攞個中位數咪即係600零蚊乘一千，咁咪60幾萬咯，即係好簡單嘅數嚟嘅啫，其實。 OK。 咁但係。在呢段時間，我哋自己商會的 member 咧，都覺得係值得去支持嘅，就係、是、不過係咪可以即係早啲通知，等我哋個時間，大家計成本可以容易啲計啊，係咪同客人傾嘅時候有長少少嘅時間，咁我哋唔需要自己無端端去濕化咗呢件事啊嘛。 嗯，咁而家點樣啊？譬如頭先話講到一啲涉及合約嘅問題，而家話下年四五月就可能會加第一日啦，喺佛誕嗰度啦，咁點處理咧？合約嗰啲又 舊嘅合約就。基本上要硬食噶啦，好坦白講、大部分應該除咗係一啲可能係新嚟緊傾嘅新傾嘅合約，就可能係會可能有得計翻落去啦。呢、這個就一定係咪？咁、但係啊，簽咗嗰啲嘅，譬如今年簽嗰啲，就一定係要計，即係自己公司承擔咯。咁樣。 但整體咧，你覺得除咗或者初期可能要處理一啲合約嘅問題，或者頭先你話啊，可能要硬食喎，因為未必或者轉嫁到俾個客啦，因為可能自己公司要搞翻啦咁。但係長遠嚟講，係咪真係要10年先至可以增加5日咧？即係可唔可以真係縮短啲？因為我見到有啲議員亦都呼籲話，僱主如果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可以自己加快增加個假期，就唔使等到10年啦。咁可唔可以咁做咧？又 嗱，我哋個行業咧就好難話自己去增加依樣嘢噶啦，即係好坦白講。但係你話係咪即係10年咧？我哋都覺得其實係可以有能力去縮短嘅，因為你個通知期其實大家，譬如你可能唔使10年啊，8年啦，係咪？大家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不過我相信即係話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經濟環境咧，其實真係差嘅。譬如我哋業界咧個影響都大嘅，大家可能唔知道，以為就係屋苑嘅啫。咁我哋譬如好多商場嘅活動啊，係咪一啲大型嘅活動啊，其實都要請保安㗎嘛。嗰啲好多係冇晒嘅，啲額外人手係冇晒嘅，啲名店搞活動嗰啲冇晒嘅，咁所以其實嗰個環境係差嘅，即係我哋間間公司個營業額都係跌咗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有啲商界嘅可以業佢哋講話係10年時間，或者會唔會褪遲啲實行？呢、這個佢有佢嘅理據，咁我哋其實係執法到嘅，但係我哋希望見到啦，即係如果將來通翻關係咪環境好啲，咁呢個係咪去 review 咧？政府可以去 review 咧？譬如2年後3年可以 review 咧？我覺得呢個可以攞出嚟傾。 但係成個即係整體嚟講咧，應該即係無論係中小企嚟講，定係一啲大型企業嚟講，呢一個法定假期嘅增加喺成本上面應該就唔會好大啊嘛。我聽你咁講係嘛？ 如果你累加嘅情況就唔會好誇張嘅，因為大家都計到條數啦，可以咁講係咪？即係、你去茶餐廳食個餐，佢都會加1蚊落去啦，係咪？即係好坦白講，一樣道理嘅啫。咁而譬如真係喺個整體成本嚟講，嗰、那個 percentage 唔係話真係大得好緊要嘅。 但加5日假，使唔使真係額外請多人咧？唔需要噶嘛，應該係嘛？ 我哋人手計算一定要預人數係多咗㗎，因為你多陣放假，譬如我可能一個 location 我要請7個員工，咁可能我要請多2個先夠放假嘅，係嘛？咁你七個員工裡面一年多一日，你都要請多咗一個禮拜嘅人手啦，係咪？咁你但係我哋好多係譬如你1000人嘅公司，咁你多咗就好多日㗎咯喎，計出嚟就請多好多人㗎咯喎。咁呢個係正路嘅。咁假期。多咗請多咗人手，呢、這個唔可能係自己內部話我賣價嗰啲搞得掂，因為而家好多人都唔肯賣價嘅。 OK， 好啊，唔該曬何啟文啊，同你傾到呢度。何啟文就是保安业商会主席嚟嘅，咁啊有关于呢一个嘅法定假期加到17日啦，咁见到罗志光局长咧都话今次系打破僵局啊，佢话个法案，咁亦都话相信咧令到大部分咧系争取劳工权益嘅人士会感到高兴，咁亦都讲到话虽然有人觉得可能个步伐上面啦系应该要加快啲，咁但系都系一个平衡嘅方案嚟嘅，话政府而家提出呢、這个，咁希望可以喺呢个劳工权益嘅问题嗰度系画上句号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张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系请讲。 唔好意思啊，主持人啊，萧生 系， 我姓张，系回流嘅内地回流嘅part-time 的士司机嚟嘅。 咁我想讲讲今日公布嗰个司机嘅 project 嘅计划啦。 系，请讲。 我有两点有疑问嘅，咁就第一咧就系、是，正如头先嗰位会长嘅有关会长讲嘅，小巴嘅平均年龄系68， 嗯， 的士平均年龄系60，即系都系高龄啊，属于高龄噶啦。咁如果体检之后觉得佢系。我认为多数都可以打㗎喇，如果咁嚟幫你車。如果係唔可以打，即使唔可以做呢个職業，即係唔可以揸車，如果嚴重到唔可以打，咁點解你要揸緊車呢？ 嗯， 即係呢个係好有疑问㗎。 好，讲埋第二点先呢个。 我嘅睇法呢，多数都係呢， 嗯， 打得㗎喇。因为支持政府要推广疫苗㗎嘛，係咪？咁、 嗯、 万一真係唔打得，真係好严重先至被逼，即係话呢个人真係唔打得，咁就即使唔开得车㗎。 Okay. Okay. 连个牌照都有问题。 Okay. 第二点呢，政府呢是对启动那个保障基金呢，佢根本就冇意计启动的。嗱，到而家有大约30多宗系同疫苗有关嘅。 嗯。 咁已经赔咗啦，亦都唔公布点解佢哋有关、 嗯、 令到市民好难分析到我适唔适宜打。咁点解佢哋同疫苗无关呢？咁2000多宗，我唔知系咪2000多宗啦。2000多宗系同疫苗无关，同疫苗有关。点解你唔公布专家嗰个评估个详细？ 好啊， 个问题，等我哋市民平衡下自己啱唔啱打嘛。 好啊，咁啊， 收埋晒柜桶， 嗯， 都唔得噶嘛。所以啲司机咧自己谂下，如果真系唔可以打，你真系好严重先唔可以打噶，真系。 嗯， 咁即系可唔可以驾驶咧？ 嗯， 驾驶私家车就得。一定冇问题。驾驶载客嘅车你得唔得咧？ 嗯， 咁你牵涉个牌照嘅问题噶咯。 咁你自己而家有冇话即系打咗未嘅？其实系 吓， 系打咗未噶？你系 我系未打嘅，因为我自己都差唔多70噶啦，我亦都复诊紧嘅。 嗯， 咁唔系咁高龄，我都唔会回流啦。我做喺内地做管理嘅。 系。咁今次而家有呢个计划，系咪都会諗住一齐去同啲朋友一齐去做嗰个检查，就安心啲咁样呢？又 我考虑下囉，因为法律规定呢，过咗70呢，司机都要 body check 先至逐到牌嘅，即係个挂失执照嘅。 OK， 好啊，唔该晒张先生嘅一个回流嘅司机。再听到话有陈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啊，早晨，你好，我就觉得咧，运输署呢个计划系好好啊，因为咧即系可以咧，等啲人快多啲打疫苗，而且系安心之余，即系推即系保障咗市民嗰个健康同埋司机佢个接触面广啊，司机一般都系年纪大噶啦，咁佢哋好多有隐疾。幫住打咗副作用影響啊嘛，生計啊嘛，但係如果佢經過身體檢查咧，佢就會放心打啦，咁就提高嗰、那個接種率，保障咗大家嘅市民。我覺得咧政府咧將呢個計劃推廣到70歲以上嘅老人檢查身體、嗯，我其中都係一個，因為我三心兩意，我唔知道我個身體適唔適合打。咁、啊、如果經過體檢咧，能夠確定打，我就會好放心去打咯。因為我都好驚70歲，都好驚會死噶嘛，係咪？咁、 嗯、 如果確定咗我可以打，咁我就打。就會去打嘅，咁70歲以上嗰個接種率低啊嘛，咁希望政府推出呢個計劃咯。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 川流、潮汐、 林間、灌叢、 稻田、小巷， 由了無人煙嘅山川海岸，到居水馬龍嘅繁華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適應唔同棲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日晚8点， 港台电视31。